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29集，输赢。 经我之手，没有平局。 薛秀卓似乎笑了，他最后一次回眸，定定地注视了姚文玉半晌，语连相隔，他们像是从出生开始就隔着天堑，仿佛是天与地的照应，永远不会成为同路人。薛延清这三个字一直都在被姚元卓遮挡，从嫡庶出身到海良仪的选择，薛秀卓从来没有赢过。然而这一刻，他是居高临下的怜悯。你败了。马车沿着山道急奔，到处都是狗吠，追兵策马直追。姚文玉的车夫死了，他掌控不住马车的方向，只能让马车在山间仓促地逃窜。刘史从后插在了车厢上，有几只已经定到了马蹄边，马匹受惊，彻底脱离缰绳的勒拽。有人已经跃到了车厢后边，用刀捅穿了车壁，撕开帐子往里刺。菩提山间没有别人，姚文玉的死期已经定了。当他上山时，薛修卓就没有想过让他活着走出去。马车翻下沟，撞坏了车壁，姚文玉五脏六腑跟着颠倒，马匹摔得吃痛，被姚文玉解开了缰绳，艰难起身。后边的狗叫太凶猛，马瘸着条腿继续奔逃。姚文玉没有马鞍，在颠簸里险些被枝条刮下去，但是这马跑了不到片刻，就被射中了另一条腿。这场追杀已经到了菩提山脚下，为首的人担心姚文玉再跑下去误了时辰，就用绳索套住了姚文玉脚踝，把他沿着山道往自己的马车边拉。过程中雨势减小，天还没有黑，他们要做得干净，不留痕迹，便先用刀鞘打断了姚文玉的双腿，再拖着人往马车内塞。就在此刻，山道上忽然奔出马蹄声，追兵暗道不好，扯下车帘急声说： 收刀！ 来者排面十足，马车两侧的侍卫都是八大营的人，把原本就狭窄的马道堵死了。追兵示意马夫拉开马车，一行人低眉顺眼的让出路来。姚文玉被堵住了嘴，那剧痛翻搅着，让他浑身痉挛，却理智犹存。他淌着汗，用额头撞着木板。为首的人听见车厢内有声音，便用眼色示意下属。其中一个当即抽了几下马匹，吆喝起来，盖掉了姚文玉的声音。可是来者并不走，那被簇拥在中间的马车掀开了帘，露出妇人打扮的赵月郡主。他微皱着眉： 勿要喧哗，车里还有小儿。 姚文玉听出了赵月郡主的声音，喉间溢着含糊的声音，把额头撞得一片血红。赵月郡主忽然说： 车内有人吗？让你们主家来见我。 为首的男人认得他是谁，行了礼，推脱道： 啊，是主家养的外室，寻死觅活的，不好放出来冲撞郡主，郡主先行。 赵月郡主柳眉一竖： 此乃阁老休眠的地方，你闭眼胡说什么？来人，给我把车帘掀开。 为首的男人当即亮出腰牌，上边是守备军的同意。 我们正经办差，有搜捕文书在身，是刑部下达的命令。郡主，无职岂能随意插手朝中要事？今日即便是贺连侯亲至，也不可强行掀帘。 赵月郡主自从嫁去了潘氏，就一直居住在丹城。海阁老去世后，她跟着夫婿入都，今日本已约好了前去姚家拜见，谁知他们夫妇到后得知姚文玉入山未归，她深知姚文玉为人绝不会无故失约，便驱车来看，眼下已经认定这群人有鬼。为首的男人算准赵月郡主没有办法，费氏如今没有重臣，贺连侯轻易不会得罪人，他 想到这里，便冷笑道：“ 哼，郡主不走，那我们便先行了。” 然而他还没动，就见八大营的禁卫一起摁住了刀柄，车内的玉指微挑帘，隐约露出了花鬓，窄袖工装服帖的垂在车中，露着质地不凡的断鞋尖，颈领边缀着东珠。他声音柔婉：“ 郡主无职，我也不行吗？” 为首的人还愣在原地，就听禁卫一声暴喝：“ 三小姐御驾，还不跪迎！” 这去都里除了太后的心尖肉，谁还敢称三小姐？这男人冷汗齐出，当即跪地叩迎道：“ 阻拦三小姐御驾，罪该万死。” 去都天色昏沉，街道两侧挑上了灯笼，花香一的马车回了城，径直去了潘府。花香一吩咐左右，只说自己与赵月郡主要夜叙规划，专门差人给宫里递了口信，要晚些回去。赵月郡主的婚事坎坷，赫连侯原本主意姚文玉，后来由太后做主，又主意萧迟也，结果这俩人都没有成。赫连侯面上挂不住，觉得赵月郡主年纪不小了，还是费氏嫡女，不宜再拖，正逢韩城登门，便与韩家子定了亲。但是这桩婚事没有成，因为小侯爷费氏是个混子，甚至韩家子也是个混子，混得还不如那个韩进，他看不上眼，觉得韩家子配不上自己姐姐，于是带人闹了一场，硬是把这门亲事给闹散了。赫连侯管不住儿子，没有办法，挑来挑去，最终挑中了潘氏二房次子潘毅，是潘令的弟弟，两家知根知底，要同为八大家。费氏把这姐夫好好的观察了一阵，超越郡主才嫁了。潘毅为人儒雅，原职是工部的水部郎中，后来潘祥杰平安度过关沟案，潘令顶替了魏怀古在户部的职位，他跟着升官，转调回潘氏老家丹城，做了丹城守备。这人喜好读书，很敬重姚文玉的才学，所以才会陪同妻子登门拜访。潘毅原本在家中等候，正逢潘令下朝，两个兄弟在前堂说话，听着后边有人来唤。潘令如今主理户部，因为春后去都事多，朝中封书还没有下来，所以仍然顶的是侍郎官职。他听完下人禀报，一愣，反问道：“ 三小姐有见我？” 花香衣尚未出阁，又深得太后疼爱，出入随同的禁卫不可小觑，外男难窥其容，就是潘祥杰要见也得听凭传召。潘令不知何事，也不敢耽搁，与潘毅二人匆忙起身赶了过去。潘毅一入院子，就听妻子站在檐下啼哭，屋内还有大夫。潘令心中一惊，以为是花香衣受了伤，赶忙上前询问：“ 弟妹，这是怎么了？” 赵月郡主哭得双目通红，攥着帕子，话还没出口就被哽咽声埋没，她掩面蔽身。潘毅连忙来护，拉着人问：“ 娘子，这是怎么了？” 花香衣在屋内说：“ 侍郎与守备皆是兄长，不必恪守规矩，进来谈话。” 潘令听花香衣声音柔和，不似受伤，便放下心来。他与潘毅面面相觑，踌躇少顷，还是先连入内了。屋内架了屏风，花香衣坐在上位，他二人跪下齐声道：“ 微臣拜见三小姐。”“ 兄长请起。” 潘令透过身侧的珠帘见里边有大夫，便说：“ 这是谁受了伤？” 花香衣沉默片刻：“ 实不相瞒，里边躺着的人正是袁府爱徒姚文玉。” 潘毅当即喜道：“ 是袁卓。” 他话音一落又骤然变色，紧张地问：“ 哎呀，难道是在菩提山上受了伤？我早听闻菩提山马道今年失修，雨天易出事。” 赵月郡主站在侧旁拭泪：“ 表哥哪里是因为马道受了伤， 他是将人给劫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